北京时间3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28千赫， 中波82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 近日，现甘肃省卫计委主任刘维忠的微博特别的火。据了解，刘维忠搜集发布在个人日记上的偏方，在微博上广为传播，号称能用最便宜的药治疗常见病，受到许多网友追捧。他搜集的这些用药简单且廉价的偏方到底有多大效果？在民间有偏方治大病和小小偏方气死名医的说法，该如何看待生活中这些个民间偏方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偏方治大病，能信不能信？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燕。刚才呢，在导听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哈，我也特别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生活中您用过什么口口相传的偏方吗？如果让您说上一两个治病的小偏方，您又能说得上来吗？那刚才在导听当中也说了，近日啊，有一则新闻，甘肃省卫计委主任刘维忠因为这偏方的事儿哈火了。他在担任甘肃省卫生厅厅长的时候呢，曾经因为回应医务人员打通任督二脉而走红网络。那这次呢，他又是搜集发布在个人日记上的偏方，然后利用微信微博啊广为传播，表示说用最便宜的药可以治疗很多常见病，也是受到很多网友的追捧，当然也有一部分朋友表示质疑哈。那这些所谓的偏方主要有哪些？我们说的这个偏方是否真的能治大病？该如何看待民间流传的各种偏方？今天我们就要邀请北京同仁堂王府井中医院主治医师刘钊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话题。欢迎刘钊，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刚才哈、啊、我在这个导听当中不断的提到，今天我们的主题词就是偏方。 是。 咱先来说说吧，这民间就有偏方治大病和小小偏方气死名医的说法。那到底什么是偏方？能不能给我们通俗易懂的解释一下？ 其实对于偏方究竟应该怎么定义啊，从无论从学界还是民间呢，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啊。 嗯、 我觉得理解偏方的话呢，重点就在这个偏字上。 嗯。 所谓偏呢，它不是邪，不是歪，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按常理出牌。 啊、 就是说 这个偏方呢， 不走寻常路是吧？ 对，它可以大可以小，但是呢，它不是按照一般的医学原理去解释它。那么这样的话呢，它之所以成为一个方，就是说它能够对咱们的身体的一些疾病起到啊或多或少的正面的、反面的等等不同的影响。那么这样的一个方法，咱们就可以称它为偏方了。 哎，刚才刘章说了，首先它不是歪也不是邪，对吧？它是在民间流传的，但是人们往往对它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就是说这偏方吧，和我们比如说咱们的中医大夫给开的那些方子相比，好像看起来更简单，然后里面的药味也不多啊，而且很多都能就地取材，所以就是搭配起来特方便，有没有这样的特点？ 哎，那咱们就要看一看了，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是因为咱们得考虑一下这个偏方究竟是怎么来的。 嗯， 我想这个偏方啊，因为咱们也不能说把每一个偏方都研究完了然后再汇报给大家，但是总体来讲，大家看，那么这些偏方其实还是来源于民间实践的，只不过呢，它和医务人员，我们医务工作者，尤其是我们中医工作者，有意识的这种啊这种医学实践还是有一定区别，它更多的呢是来源于普通群众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跟医学有关的实践啊，从中的一些发现呢，把它总结下来，形成了流传在民间的这些所谓偏方。 嗯，首先这人群是普通大众，对吧？然后我们的真正的这些咱们说跟偏方相对的那些特别靠谱的方子，是我们真正的专业人员、医务人员来研究的，或者是来给大家开的，对吧？所以这样一对比的话，它本身这个施方的人就不一样。 是，但是从渊源上来讲，其实我们现在啊，比方说我们中医给大家开具的这些啊，经过了成百上千年啊，经过这种临床验证的这些处方呢，实际上它最早先的时候也是偏方。 嗯，也是从偏方那儿来的。 也是从民间的临床实践中来的。因为大家想啊，一个医生他如果是再长寿，他很难把年龄超越100岁。那么从他这个小的时候不懂事儿啊，年龄太大了以后可能思维跟不上。那么真正能够一个比较适合他啊医学工作的这样一个年龄是有限的。在有限的年龄里面，他能够做出多少这样的医学实践的观察呢？这也是有限度的。那么我们为什么医学能够不断的进步，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能够不断的进步的原因，就是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善于从中发现科学合理的部分啊，由此呢才能实现这个医学的提高。所以呢，实际上写进我们中医经典的这些方剂最早先的时候也是来源于民间实践。咱们可以打开中医的一些古书，我们说方书之祖啊，像《伤寒论》《金匮要略》，实际上它是最早先，现在将近1800年了。这个《伤寒杂病论》，汉代的这个所谓医圣张仲景啊，他的一个著作。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里边有很多方剂，一味药、两三味药 都很简单， 很简单。有些呢是民间的一些很常见的东西啊，这个来源。那么在这个方书里边的这种使用，实际上我们也能看出，那张仲景呢，他也是在当年是博采众家的。他说秦秋古训博采众方嘛，是博采了当时的很多医家的一些经验。而且他不是说把这东西完全据为己有，他不抄袭的，他要标明说这个方子不是自己的。比方说有八味丸，他叫崔氏八味丸啊， 从哪儿来的？ 对对对， 是吧？ 如果他把前人的方子改造了，他要加上自己的标记，比方说啊，桂枝啊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就是说这个方名很长，但是他告诉大家我这个新加出来的，从原来的是从哪儿呢？是从桂枝汤这个方子原来的。他把这些痕迹都告诉给大家，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治学经验。那么治学的一个方法，也是说为什么伤寒论啊，伤寒论加上金匮要略这个两本著作是我们中医的一个经典著作，也是因为它源自于民间，但是经过我们医家的这种科学的这种实践整理而把它做了一个进步的提高。 哎，所以这么来看哈，这个民间的偏方其实从古至今都有非常重要的这个意义在里面。那流传到现在，大家对于这偏方到底还了解多少？在日常生活当中对待偏方又是个什么态度？那之前呢，我们的实习记者金榜也是在街头哈采访了一小部分北京市民。我们先请刘章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听听这个采访录音当中大家对于民间偏方的一个认识。 您知道一些偏方吗？ 除泡花生治血压， 现在不清楚。 治那个肝腹水的，三个鸽子里头搁上天麻，不是绿茶，然后把鸽子毛都秃了净了，肚子里的东西都拿出来，然后把绿茶放里头，再缝上，然后搁锅煮， 到时候呢就是连汤带鸽子肉一起都吃了。 偏方可不知道， 我不相信那些东西。 就是有那个把胡萝卜放到暖瓶里面，就是盖住以后，然后焖出来的那个水，维生素 C 含量特别高，可以治鼻炎。 您觉得这个偏方管用吗？ 管用吧， 听妈妈说挺管用的。 孩子管用，小朋友管用，因为很安全，很保守，然后不会有副作用。 您会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这个偏方呢？ 老人有轻微高血压的时候，先自个儿用。如果要是有这样的人，绝对我告诉他。 哎，这是刚才哈我们的记者采访出来得到的大家的这个反馈哈。我看听到开头的时候，刘钊就已经这个露出了微笑哈。你刚才听完这段录音，你什么感受？ 哎，我觉得这个录音很全面的反映了现在广大的这个群众啊，他们对于偏方的认识和一个实践的一个态度。 为什么这么说？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边大家能听出来哈，比如有一位阿姨，我听着应该是个阿姨哈，哎，她在说她那个偏方的时候，对于里面的组成呢还有些恍惚。 首先她说那个偏方是治疗肝腹水的，然后说到什么鸽子里面 加了天麻， 天麻， 后来想想好像是绿茶， 绿茶， 哎，所以说呢很多问题呢，大家呢这个就是在自己在应用在掌握的时候呢，好像也是似是而非的。那么有一些呢，大家通过我们平常像咱们节目也是经常给大家科普一些这个科学知识。那么大家可能知道，那么像维生素 C 呢，跟这个抗感染之间呢可能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维生素 C 呢本身又不耐热啊，它溶解出来之后呢，它也跟空气如果接触时间越长，它被破坏的越多，所以呢似乎也不存在说咱们通过热水来浸泡，然后很长时间之后，那么维生素 C 含量很高的问题。所以大家呢可能有些朋友呢也容易听出其中的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所以呢现在呢我要给大家讲的就是，在节目的开头的时候呢，咱们似乎给偏方正了正名，那么实际上呢是想告诉大家，偏方呢不能一棒子打死，它并不是说完全没有科学道理。就像最近啊，最近大家可能非常关注的一个新闻事件哈，一个偏方得奖了，得了一个很大的奖， 是 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小偏方，而且是当时从成百上千的民间偏方里边筛出来的一个偏方。 对，前段时间在这朋友圈里也是大家不停的在转发哈。 是，那大家肯定都知道我跟张燕在说什么了哈。那么就是屠呦呦老师，那么青蒿素和他的青蒿素，他的团队和这个青蒿素呢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这就是个偏方。 因为当时这个方法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一本叫《肘后备急方》的书里边来的。他说不是偏方啊，不是写在医书里的吗？确实写在医书，可是您如果有时间有精力有兴趣，咱们看一看这本叫《肘后备急方》的书，就会发现，天哪，原来里边写的几乎全都是偏方， 就是民间流传下来的。 对，现在咱们看起来很多都真的是荒诞不经啊，按我们看起来也是荒诞不经。这本书为什么叫肘后备急方呢？放在自己胳膊肘旁边，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紧急的时候拿来用的， 就很形象哈， 哎，很形象， 随身带着的。 对，它的功用是为了救急的，所以它里边的组成方法一般看起来都非常的简便简单啊，这样子。但是呢我们知道说这个书里边，现在我们可能很多看起来用我们的实践去检验它的话，确实可能科学依据不足，确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效果。但是呢我们去粗取精嘛，它有一些可能被咱们时代所检验之后发现可能没有那么大的科学价值，但是恰恰里边还藏着珍珠宝贝呢， 还获了诺贝尔奖， 获了诺贝尔奖。所以我们就说呢，我们对待偏方的态度实际上就是屠呦呦老师和他的团队的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去研究它，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全信它，也不能全不信他，这里边有一个科学的去粗取精的过程。 哎，对，刚才我们呢是既给偏方证了证明，然后同时呢刘钊又说了我们对待他的一个态度哈，不能是这个走两个极端，对吧？而且从刚才这个采访录音当中也听出来了，现在大家对于民间流传的偏方大致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观点和态度。有人是觉得特别有效，而且有人还特别说对小孩子有效，觉得这很相对安全一些。那有人呢就觉得根本不信。但是说到对待他的态度，我们 还得回到一开始这个新闻、 嗯、 啊，就是这位非常火的啊、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主角，咱们现任甘肃省卫计委主任刘维忠啊，他呢是在自己的微信和微博上，也是把自己曾经在日记上记录的很多的民间的偏方拿来跟大家分享，认为这些偏方呢是既经济又简单，同时呢又有效，那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这里面呢，我们也想跟大家，比如说举一些例子、 嗯、 哈，然后请刘钊给我们分析一下，看看里面有没有科学合理的地方，又是否存在了一些可能需要我们去怀疑的地方。 嗯、 比如说，对于感冒这件事儿哈，这个平时尤其换季嘛，大家很容易就感冒。但是这位刘老师他的这个微博里就写到了，对待感冒，尤其是在刚感冒时，要用维 C 5毛钱一袋，这很便宜了，或者是速效伤风胶囊6毛钱一板儿。如果发烧呢，就加用安乃近，大概2块钱左右一盒。那吃此药呢，要多喝水。如果是流鼻涕或者是鼻塞很厉害，那可以用奇克啊，就是一种药，应该是10块钱一盒，说见效快，一颗就见效。就是这就是他开出的一个啊所谓的偏方，这个刘钊给我们就这个方子来简单的评价一下。 感冒是大家非常常见的问题，咱们生活当中呢有各式各样的这个所谓的偏方，大家习惯用的、 嗯、 比如说有人会用葱白煮水啊，有人怎么样 擦鼻子，我听说过、 哎、这好像来自于歇后语吧这有点那个以讹传讹了，但是呢大家平常对于这个葱白啊生姜什么的，还有包括香菜啊这些使用呢可能比较熟悉、 嗯、 但就这个偏方来说，首先关于维生素 C， 咱们可能通过很多关于这样的研究啊，可以获得这样的信息，就是说维生素 C 呢，它本身对于预防或者治疗感冒呢，并没有什么这个在我们医学上啊确实有依据的这样的功效。 那为啥就把它拎出来，把它跟感冒绑在一块儿了呢？ 因为相当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这个维生素 C 在尤其是在民间啊，认为这维生素 C 呢对人体的免疫功能是有一定的调节作用的。 嗯， 补充维 C 以后，简单说身体好。所以呢，清浅的这种问题，那么我补充了 VC， 想当然的就是可能会对它有更好的缓解作用。 嗯， 但实际上这里边呢，有几个跨度啊，这个几个跨度呢，连接这几个跨度的，并不是科学实践，而是呢自己的一厢情愿。所以呢，这个维生素 C 呢，对于感冒来说呢，它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当然，可能我们适的量的去补充，我们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需要来补充的话，那么显然也是没有坏处的，而且维生素 C 也是咱们必须的一种营养素、 嗯、 啊。但是说额外的过多的补充，显然有可能是忙中添乱，矫枉过正，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 那么第二个呢，是他提到了这个速效伤风胶囊，它本身我认为不是一个偏方，人家是一药 药 是吧，人本身就是治这个的 个 只不过呢他给大家推荐了一种药，包括最后啊所说的一个名字，那是个商品名，它的主要成分呢应该是一种抗过敏药， 就是 比如说安氯地平，不是最后的那一种， 最后那个奇克、 啊、对，它里边可能有一种这个抗过敏的成分，那么比方说安氯比方说这个像咱们现在用的像西替利嗪这样也好 啊 或者是叫氯雷他定也好啊，这些抗过敏的成分啊，我刚才好像有一个小口误啊，说了另外一个药的名字，像氯雷他定也好啊，像这个西替利嗪也好，还有咱们非常熟悉的马来酸氯苯那敏、普尔敏这类的，都是属于抗过敏的成分。 嗯、 再加上一个呢，这个减充血剂，就是让鼻黏膜呢可以这个减少它的这个充血现象， 嗯、 那么减轻鼻塞啊、打喷嚏、流鼻涕这些症状。那么用了以后呢，肯定会有效，这是肯定的。但是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药物是不是处方药？啊，因为一般来说呢，有单纯含有这个像麻黄素成分的这样药物呢，很多呢就是简单成分的，是按处方药来管理的。 嗯， 如果这个药是处方药，我觉得无论是谁在这个去代替医生的工作去向大家推荐这个处方药，哪怕你是药师，都是越权的行为，也是不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这是不可取的啊。还提到了一个安乃近，安乃近呢，实际上呢，咱们知道它是一个可以起到解热镇痛作用的药物，但这个药物呢，早就退出临床一线了。 是，我也觉得好像小的时候才听过。 哎，小时候听过有一些这个药物啊，什么重感灵啊，什么包括其他一些药物，现在很难买到了。为什么呢？不是因为这个药太便宜啊，是因为这个药确实副作用太多了。啊，相对来说呢，临床上呢来讲呢，它的安全性 有一些质疑，所以呢这个药呢已经被淘汰出临床一线了。所以呢咱们看起来就是说偏方，这些偏方有的可能所谓的偏方啊，有的可能确实有效，有的呢可能没有什么科学道理。但是总体来讲呢，简单的啊去迷信盲从这些偏方，或者说呢在没有完全了解它的实际情况就向大家去推广宣传这些偏方呢，我觉得这里边可能有些草率的成分。 嗯，所以刚才对待其中的一个方子哈，其实刘钊就已经给我们分析了，其实这个方子当中既有我们所谓的认为它是偏方的，也有本来就是一味就是药的啊，像刚才说的速效伤风胶囊，感冒的时候可能有人就拿它当药来吃。不管你是把它作为偏方，还是说我们要这个吃的感冒药，其实刚才也特别提到了，像感冒药这类药，一定要看它是到底是处方药还是非处方药啊。在用药的时候，尤其你比如说有一些相对比较严重的这种症状的时候，你扛着不用药也是不对的，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其实用药误区。那到底怎么用，是自行给自己诊断，还是说咱们去找这个去医院，然后开这个专门的这种对症下药的这种方子，还是说咱们听这个偏方，其实有的时候呢都是跟个人的这种体质是有关系的，就是有些药对你管用未必对我管用，是不是偏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是的，它只要是药物就有它的适应症适应人群，也有它的副作用。它只要是要起到一个治疗作用的话，就像一枚硬币，咱们在用的时候会去用它的面值，是吧？这枚硬币写的是一元，写的是五角，大家不去关心它背面是什么图案。但是呢咱们可能说因为不需要背面图案就找一个只有正面没有背面的硬币吗？ 那也不， 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任何一个药物它与生俱来的属性包括了它的治疗作用和副作用，咱们在应用它的治疗作用的时候一定要警惕它副作用的存在。尤其是对一些特殊体质人群，包括像刚才那个接彩的里面有的这个市民就说，那么给老人和孩子啊，说是用一点这个觉得好像更方便，其实方便的是您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带老人和孩子去医院确实不太方便，因为行动不便嘛，小孩子可能会哭闹。但是对于这个病人老人患者啊，或者是儿童的患者，他们真的方便和安全吗？我看未必。这里边可能有些用药的偏差。而且呢老人和孩子他身体体质特殊，他对于成年人来说他们用药就要应该更加谨慎仔细，他们有些特殊性绝对不是可以因为他是老人或者孩子就可以随意处置的。 哎，这用什么药，而且用药的剂量其实都跟这个比如说成年人啊，尤其孩子跟成年人相比肯定都是不一样 的， 所以这要更加的严谨。那我们接下来一点时间再来说说这刘老师当中的一个方子哈。其实这里面也提到了一味药，就是刚才我们在接彩当中也提到的，就是那天麻还是绿茶。这是个什么方子呢？这是刘老师写到的治头晕头痛的一个方子哈，他特别写的说，这黄芪天麻各一两，炖黄母鸡一只吃下，连吃三天就可以治愈你的头晕头痛的症状。 哎，咱们看到，咱们姑且不先分析这个头晕头痛分多少个类型啊，咱们首先看一看这个一两黄芪一两天麻。咱们这个黄芪如果用到一两的话，按照我们中医的习惯，因为黄芪是比较温燥的，那么对于那些平时就是属于偏阴虚内热容易像老百姓说的上火有这种表现的人来说，显然是肯定不合适的。那么天麻呢，因为它里面含有天麻苷的成分啊，我们古时候这个天麻呢就是用来治疗什么呢，是用来肝风导致的头晕啊，这个目眩， 像它是治疗头晕， 是治疗这个疾病的啊。一两天麻呢，因为天麻呢比较这个性质比较平和一些，所以吃完了以后呢可能对人体没有什么太大的负面的影响。但是黄芪呢，因为它是一个补气的药物，然后它的性质呢比较偏温燥一些，所以呢有可能会导致一些负面的问题啊。但是咱们讨论的还不是这个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呢？我非常关注到后面的一句话，说吃三天即愈啊。那么实际上如果说一个药物说到了吃到什么程度就一定会好，像这样的一个推荐的话，我觉得现在经过咱们很多这个媒体的一个科普，社会层面的一个科普，大家都可能知道，所有保证疗效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的一个推广看起来都不是特别的具有科学性啊。因为咱们在客观实际面前很多问题就是非常复杂的，如果说这样一个方法能把天下的头晕头痛都在三天这个时刻，注意啊，既不是两天也不是四天， 而是 三天，在这个时刻把它治好的话，我觉得 这个使用内科学啊，可以省去好多纸张啊，就可以把某些疾病就完全从这本书里边就给剔除了，可以为国家和为社会为全世界啊创造很多的这个财富。那么下一个诺贝尔奖呢，可能又是咱们中国人的了。 是， 所以我觉得我说话呢可能有一点点夸张的， 有点开玩笑的 成分，但是我里边讲的科学道理不是开玩笑的，就是说任何一个和人体有关的事情，咱们把它严格的规定一个准确的这个固定的一个情况都是不科学的，因为人体是世界上最复杂最精密的一个个体存在啊，一个客观存在。所以我觉得大家平常辨别这个的时候呢，也是如果看到了一些保证疗效的一些宣传推广，无论是所谓的偏方，无论是官方发布的坊间流传的，甚至我们看到一些营养品保健品的广告，一旦他说疗效怎么样几个疗程或者怎么样，咱们都可以一概的把它认为这个里边确实是不具有太多科学性的宣传。 刘章在这儿帮我们提高大家的科学素养哈。我们说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这个科学素养的重要性。什么是科学素养？就是你在对待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自己的这种思考和判断，认为它的科学价值到底有多少，可信不可信。其实从刚才说到这个三天治愈这样的一个话说的这么满的一个这个结论当中，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哈，这个其实是还是要质疑一下的。 对，所以其实呢在普通的广大群众当中和我们医务工作者当中对待偏方的态度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咱们且不说大家的态度，因为大家态度五花八门了。医务工作者当中呢，有一部分医务工作者对偏方呢是一概否认的，很多我们现在临床医学的西医的同行们都是这种态度。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些事实，比如说咱们除了这个屠呦老师以外在这个哈医大有一个老师叫张廷栋，然后呢他就从这个民间的偏方当中收集了一个方法，用里边的这个药物呢来治疗各种癌症，后来发现呢这个偏方呢对于急性早幼粒白血病有特别好的缓解效果。那其中研究发现的是里边的一个成分就是砒霜，砒霜呢水合以后呢成为亚砷酸，那么它对于诱导分化这个急性早幼粒细胞有特别独特的作用，这个在全世界的医学界得到了充分的肯定，然后改写了整个这个急性白血病的治疗。就是说过去一个最凶险的分型就 M3 这个分型叫急性早幼粒白血病，那么现在呢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愈后最好的一个类型。那么它的来源是来源于民间的偏方， 彻底扭转局面了。 对对对，所以我认为呢对待偏方呢实际上不同的人呢应该有不同的态度。对于广大的这个群众来说呢，对于一些比方说咱们经过规范的医学诊查，有些或者说确诊了或者说没有确诊但是呢疗效还不好的，或者说本来一些无关痛痒，比如我就打嗝或者我就流了个鼻血，那么有一些偏方如果它的组成是非常安全的食物来源，就是一些厨房里面常见的一些食物平常您也吃的，像这类偏方我觉得态度呢可以是不妨一试。 就比如说秋季大家说秋燥嘛，有的时候总咳嗽是不是，那我们说煮点梨水 煮点梨加点橘子皮加点蜂蜜或者怎么样的， 都是食物 都是食物。像这种偏方如果您的疾病确实已经经过医生的诊治，暂时还没有取得特别好的疗效，或者说其他一些无关痛痒的小问题像这种情况的话，这类偏方呢我觉得可以不妨一试。那么对于这个有一些偏方里边成分比较复杂，还有一些有毒的成分，那么或者说呢夸张的去给您许诺一个疗效，像这种偏方我建议您不要尝试这是第二种类型。那么对于广大的这个医务工作者科研人员，就我的同行们还有一些科学研究这方面的专业人士来说呢，我觉得对于偏方呢咱们可以怎么样呢，就是如果说在民间有一定知名度的有一定声望的一些偏方，我们也不要一概的去否定它，我们可以怎么呢，可以深入研究，也许下一个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就出现在一个偏方当中。 哎，刚才不是已经举了两个例子吗？一个是屠呦呦老师例子，另外一个就是咱们 张廷栋老师的那个例子 所以这都是来自我们民间的这种所谓的偏方。 是的，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更多偏方是为了治病的，其实在民间还有很多，比如说什么坐月子的，然后补身体，坐月子是补身体的时候也有很多这种土方所谓的偏方之类的，还有包括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像鱼刺卡喉拿醋这么润一下，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你把它叫做经验也好，叫做这种民间坊 间流传的这种小方子也好，其实都是可以的。但是就像刚才刘钊说到的，不同的人群对待我们民间的这些偏方，大家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其实刚才已经说得非常非常清楚了。 是的，比方像鱼刺卡喉这种问题，它有可能会危及生命的，咱们就不要执迷偏方，就应该到医院就医。比方说我就是有点嗓子哑了，就稍微有点咳嗽，我最近又不太方便去医院，那么我暂时自己煮一点梨水，或者煮一点这个加了陈皮的梨水啊，这个呢也无伤大雅。所以我觉得在这里边呢，一定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区别对待。 嗯，我在这儿特别想再追问一个问题啊，我们当做这个节目最后可以让大家乐一乐的，就有的朋友吧，比如说刚才你说到一个打嗝的问题，有的朋友他晚上睡觉磨牙，我还特别找到了有跟磨牙有关的偏方，说每天晚上睡前吃上一块生橘子皮，连吃那么几天就可以治疗小孩和成人睡觉磨牙的问题。我不知道， 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来着，我觉得我态度就是不妨一试啊，因为这小块的生橘子皮嘛，对于人体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有的人胃比较敏感的可能有点不舒服，因为夜间磨牙确实是一个成因很复杂，但是对健康呢短时间内暂时没有太大影响，长时间却又有影响。那么医学上有没有特别有效的立竿见影的这种治疗方法？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晚上有哪位朋友说一直磨牙的话，一块小生橘子皮可能问题不大，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啊考虑是不是要试一下啊。但对于本身胃不太好的人，我就建议就不要试了。 是，咱就是跟自己的体质有很大的关系哈，咱们可以量力而为哈。那今天非常高兴我们跟北京同仁堂王府井中医院的主治医师刘钊，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一起聊了聊这个偏方治大病能信不能信的问题。其实非常清晰的给大家这个分析了这所谓的民间偏方它的意义在哪儿，我们对待它的态度又该如何。其实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各种各样的偏方还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断的流传下去。那相信也有一些就像刘钊说的，我们去粗存精，对吧，把一些不好的然后被否定掉的慢慢慢慢给它去除掉，把那些所谓精华的把它去深入的研究，甚至发扬光大。那未来我们这个博大精深的中医一定会更好的服务我们这个群众的生活哈。非常感谢刘钊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好，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今天的照亮新闻深处内容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错了封面的共产党宣言小册子带回了山东广饶刘集村，